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昨天我说，我觉得自己有颗老灵魂。听到这样的音乐，我真的很向往他演唱的那个时代。想到那些过去看过的老电影，马柳兰扎代表的正是上世纪50年代声乐的最高水准。在电影当中，我说是指在电影当中，由于他演出了一系列的影片，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电影《学生王子》当中的选曲小夜曲，是多么的浪漫。所以听到他的声音，也让我想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好声音，想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电影，还有那些时代的电影演员们。 Just picture a penthouse way up in the sky with hinges on chimneys for the stars to go by. A sweet slice of heaven for just you and me. 时代的有名的明星演员歌手，她也被提名为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当中赢得一次。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她演唱的，也是一部浪漫曲。可以说 Doris Green 她的声音也让我们想到那个时代，同马柳兰扎一起，好像这个音乐就沉醉在这个春天里一样。我下面我要带给你一些有着跳动性的，让你听了不那么困倦的音乐。这首是多斯带给你的霍拉舞曲，这首是选自出水芙蓉。 行。 我们为什么会爱看电影，也为什么会记得电影当中的音乐，这是因为看电影不仅有电影的美好，音乐的美好，还有在这些影片当中我们度过的曾经的岁月。就好比这首《出水芙蓉》当中的《霍拉舞曲》，当然原作并不是在《出水芙蓉》当中，而是吉奥斯斯库他来创作的，而说到迪尼库来创作的，而说到这部电影《出水芙蓉》是1944年的电影。那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他的历历在目的情景。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还是在当时的前门电影院，所以真的是儿时的记忆啊。而说到出水芙蓉是1944年的电影，那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说到米高梅，其实刚才提到马里奥兰扎也和米高梅有关系。刚才我说了，马里奥兰扎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的声音，最好的声音。而当时呢，他在好莱坞原型剧场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而在当时呢，米高梅影业公司也是看中了他，为他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那当时是米高梅对发现了他，所以呢，致使他演的一大批影片，致使很多的男高音，今天的男高音都种草了，开始爱上了这个职业，爱上他歌声当中的那些曲子，还有卡鲁索。而说到米高梅，真的也是传奇了。米高梅曾经那么辉煌，而在20世纪后半叶，他几经易手，成了好莱坞六大里鲜有因为并购而不断衰弱的巨头，那为本世纪初的惨淡经营埋下了长长的伏笔。而03年，其实科克跟莱恩就宣布出售米高梅。当然后来米高梅宣布破产，但是幸运的是破产重组，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个品牌曾经留下的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听到的《出水芙蓉》当中的音乐，接下来就来听听也是勾起我们在电影《出水芙蓉》当中留下的无限回忆的音乐，《特利帕克舞曲》。我们听到的特列帕克舞曲选自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那在《出水芙蓉》当中就是沾糖纸那一段，你相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记得。而说到米高梅，其实他的破产重组还有他没有完全的破产，那都是倚仗有一个系列的电影，那就是《007》系列。而接下来我为你带来一首声乐曲，选自《007》系列《俄罗斯之爱》。 the country wild and wide, where the Cossacks used to ride. Moscow is the very heart of the Russian world. There is so much history.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From Russia with love, here's what I want to say. A new world has come my way. I grow to love it more each day. From Russia with love. 重新填词的007之来自俄罗斯的爱，这部影片是在1963年10月在英国上映的。这一届的007还是肖恩康纳利扮演，作曲者当然是我们爱的 John Barry。 而且我发现这个007来自俄罗斯的爱其实被 John Barry 或者说007系列非常的喜爱，因为我印象中，因为我看过所有的007的影片，那我印象中这一首好像还出现在过八爪鱼当中，所以这首曲子真的很符合007的那种浪漫，还有音乐当中的有一些渲染，有一些悬疑啊、更多的是爱与浪漫。 So much history.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里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我走在大街上》，选择电影《窈窕淑女》。其实音乐剧《窈窕淑女》当中也会有这部电影，则是华纳兄弟影业在1964年出品的歌舞片，由乔治·库克执导。我们都知道奥黛丽·赫本还有雷克斯·哈里森、杰瑞米·布雷特等主演，改编自肖伯纳的戏剧剧作《卖花女》。其实呢，这部影片当时获得了很多项大奖，像包括奥斯卡八项大奖、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等20余项大奖。但这部影片呢，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因为男主演得奖了，导演得奖了，影片得奖了，就是女主演奥黛丽·赫本没有得奖。其实也是源于当时电影圈对她的一个抵制。为什么会抵制奥黛丽·赫本呢？相信大家都看过《音乐之声》，出演《音乐之声》的女主角，那我们都知道朱莉亚·朱莉斯，她呢其实是原版在音乐剧当中饰演窈窕淑女的。而这部影片呢搬上银幕，由音乐剧搬上银幕的时候，歌舞片搬上银幕的时候，所有的主演几乎都在影片当中，唯有换到了女主角，由奥黛丽·赫本扮演。所以呢由于音乐界大家就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呢朱莉亚·安德斯她明明是演唱得很好，我们也知道在音乐之声中看到了她表演。于是在同一年，在那一年的奥斯卡获得金像奖的还是她，而是出演的电影，那就是玛丽·波平斯阿姨，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我也很喜欢朱莉·安德鲁斯，喜欢她的歌喉。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回顾了很多过去的老电影，感受那些老电影曾经的魅力。今天古典也流行是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广告过后我们再见。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签到，下半时段呢我们签到继续。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s breaking my heart to remember the dreams we depended upon. You're leaving a slow dying ember. I'll miss you, my love. I love classics.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七星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遨游欧洲就选中青旅遨游网，这儿有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带你领略质感欧罗巴，不再走马观花，坐复古老爷车，学爱尔兰舞，体验神奇节日狂欢趴，还有网红小镇奢华宫廷美食，刷爆你的朋友圈。中青旅遨游网欧洲线路始于精心设计，给你精致体验。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60号选手开始冲刺，程越赢了。 VO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VO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今天下午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的趋势，带来空气污染物的不断积累，影响空气质量。从今天开始，未来3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大家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需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由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与福建省谭石山遗址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福建谭石山遗址与谭石山文化特展日前在房山区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图片为载体，系统展示了谭石山遗址的4大器文化，旨在提高公众对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认知。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0号。形色昌平尼瓦尔唐卡艺术展日前在昌平区图书馆开幕。据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乔国金介绍，尼瓦尔唐卡是多种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是具地域特色的艺术瑰宝。他希望通过尼瓦尔唐卡艺术精品的展示，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并将吉祥美满的祝福传达给广大观众。除了传统尼瓦尔唐卡外，这次艺术展还呈现了一些颇具创新审美的作品，素卡便是其中之一。它的画风一改绚丽的用色，仅用黑、白、灰、灰黄等颜色呈现出多层次的画作，让画面平添几分静谧与庄严。明星谐真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17号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展，分为印度高级珠宝展和皇室甄选艺术珍品展2个展厅，展出来自卡塔尔皇室成员阿勒萨尼收藏的270多件珠宝杰作和280多件文物。本展览不单独售票，凭故宫博物院门票进院后可免费参观，展览持续到6月18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FM 974 北京 Music Radio。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出来了，在这首曲子中其实融合了两首007系列的主题，而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改编的跨界邦德版。在1962年，燕弗莱明的谍特小说007系列首次搬上了大荧幕，而第一部邦德电影007的配乐者原定签订的呢其实是 Martin Newman，但是 John Barry 受到朋友邀请，为补强这部电影的配乐写一个主题音乐。对，导演当时呢对 Martin Newman 有些音乐还不够满意，觉得不够丰满，所以邀请 John Barry 补强。所以呢，时至今日，邦德主题的原作者究竟算是 Martin Newman 还是 John Barry， 仍然颇有争议。没错，在音乐会里我看大家也发来了，就是朱莉安德鲁斯与奥黛丽赫本的这个奥斯卡女主角以及窈窕淑女主角之争，这样有一个争议。那下半时段我又讲了一个007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争议。不管怎样， Joe Barry 陆续写了11部邦德电影音乐，因此邦德电影音乐仍然是他最具代表的招牌名作之一。而且这个音乐真的上世纪也是6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冷爵士。那John Barry呢，一开始在以前学过音乐的时候呢，从小就立志写电影音乐。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组建过一阵儿爵士乐队，所以这些音乐对他日后的创作真的是大有裨益。 as you're leaving, you've fallen for somebody new. It isn't too easy believing you'd leave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s breaking my heart to remember the dreams we depended upon. You're leaving a slow dying ember. I'll miss you, my love, when you're gone.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please hurry back 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breaking my. Vestida já luxo dischiude gran stol di già con le rosse sua dita carezza di fiore il stol.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please hurry back 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brave. 是不是很美好的感觉呢？一种老电影的感觉。那其实呢，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听着觉得有点熟悉，熟悉又陌生，有很浪漫的感觉。其实它是改编自歌曲《黎明》，在这里呢用老歌的方式唱出，真的让我们有一种好像影音重现的感觉。来看看吧，今天的签到。在一般的我爱钢琴你好，胡雪迪说了，又到了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看来大家一直深深记得这个周三的电影音乐。 He 你好，还有 Simon 官指旺，还有彭彭你好啊，燕 Cici 哦 Cici 说了，最近一年来都在跟孩子一起读玛丽阿姨系列。哎，我也看过，小时候看过这部小说童话玛丽波平斯阿姨，对，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本书呢。哎呀，今天的节目里头又有多少回忆呀、啊、还有夏蛋你好，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同学，龙明阳你好，还有秀姐甲和山人，邓新荣橘子先生，还有庞城邓新荣二，花瓣爱乐立本怪在虫郑强，朱自成小星星。好，乖乖虫问，刚才那个是什么样的音乐？大概是那首百老汇名曲《我走在大街上》，选自《窈窕淑女》。还有《似水流年》，嗯，不对，那你应该想的是特里帕克，是不是？还有云陈敏，你好。在今天我们欣赏的好多都是老电影、老灵魂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两首近现代的。 My heart. 的很有那种托斯卡纳的感觉，美到了极致。所以刚才你听到的那首曲子《黎明》，你会感觉到无论是像《美丽人生》啊，后来的《邮差》，真的是受到过去的意大利歌曲音乐甚至歌剧的影响，才有了今天如此动听的那些美好的音乐。而接下来要播的这两首音乐我觉得很相像，就是他们流传的方式也很相像。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猎鹿人》当中的卡瓦蒂娜。我不是经常那样说吗？真的有多少经典的电影，随着岁月流逝，画面情节可能早已不合时宜了，但是音乐又会唤醒我们记忆中的特定情节、画面。其实这两首完全是不相同的选自电影当中的选曲，但是我觉得它的感觉很像。那卡瓦蒂娜听了以后，让人内心安静。而这一首呢，就会深情，就像我说的，思绪会唤醒记忆中的特定情节。也许有的人听了这一首仅仅是 Kenny G 他的萨克斯风，但其实呢，这是选自电影《伴你一生》，茱莉亚·罗伯茨当年演的一部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维特是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富家弟子，而他的看护茱莉亚·罗伯茨饰演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记忆不顺的女孩子。